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我哋上一集咧介绍咗志峰嘅诗作啦，咁啊今集咧我哋要介绍另外一位诗人啦。 系啦，今集介绍嘅诗人咧，其实同志峰系好朋友嚟嘅，咁佢嘅诗风咧都有相似之处，同埋曾经佢哋一齐咧出过一本诗集嘅，叫做《香港青年诗人十五家》。咁其实嗰十五家入边咧，呢位诗人小西同埋志峰咧喺入边都即系比较前衛和尖鋭的詩人來的，當時給我 留下很深的印象，我都是視他們為一個兄長這樣的詩人來的，對我的寫作呢，即雖然我們寫的東西很不一樣，但我們經常交流到詩歌的時候呢都很多共鳴的。 嗯，你覺得他們即相似的地方在哪裡呢？ 小西和志峰相似的有一個呢，就比如對性別意識的敏感啦，雖然他們兩個都是男仔還有呢，對文化研究的議題呢，其實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滲在他們的詩作裡面啦。當然啦，他們的詩作呢又跟另一個女詩人有相似的，就是郵政，很鬼馬啊，有時候會即係調款你一下，或者係去遊戲文字一下咁樣，但最後咧都會有一個比較明確嘅文化嘅指向，或者係對某一啲議題嘅一種反叛式嘅，即係去質疑啊或者顛覆咁樣嘅嘢。 係，咁我哋首先要介紹佢嘅呢一首詩，就叫做《自己的房間》。 自己的房間，小西。M 拥有一座标志的浴室，阔落得足够 M 踢球踢足一辈子。一条瓜囊，一堆积了三至六个月的雪，一朵沾了黄糖的莲花，一颗发泡做的心，一袋 M 巾，一封利是，一对熊猫眼。M 不需要一队七人足球队 ，M 的浴室不用上锁 ，M 很快乐，因为 M 发现M 的一人足球原来也是一种舞蹈。 自己的房间呢是小西1997年写的，但我估不到呢他写完这首诗后来呢他去读博士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的题目呢跟这首诗都挺相似的，就是他竟然去研究女性主义。咁自己的房间呢，其实呢个题目呢，我哋如果熟悉现代主义文学的呢就会知道呢是这个 Virginia Woolf最出名的一本书之一，就是讲一个女性作者、女作家是要有自己的房间，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女性主义的独立宣言来的。但是所以当自己的房间这首诗这个题目出现在小西的诗里面，他里面所提到的那个人就性别不明了。你一开始你会有一种固定的想象出来的，他先说他有一座很标志的浴室，那你又会想着是个女仔， 女仔啦， 跟着他又说他在里面踢波。 即是浴室大到可以俾佢喺入面踢波。 係啦，踢波咁我哋固定想象就係男仔嚟㗎嘛。 係啦。 咁最后呢佢就开始联想啦，同 M 有关嘅嘢，或者同佢呢个人有关嘅嘢。咁其中仲出现咗一袋 M 巾，即係卫生巾啦。咁都係同佢嘅 M 嚟联想出嚟。咁呢个时候你又会諗，到底佢係女仔定係男仔呀？但到最后呢，其实呢佢表示嘅一种态度，小西就话其实呢个唔係咁重要㗎。他踢波就好像他踢波不需要足球队那样。他一个人踢波原来好像跳舞那样 、 啊。就好像前面那些所谓男女的想象入面呢，其实对于这个被想象的人来讲是不必要的。其实对于一个诗人来讲，就是一个我行我素的诗人来讲，你去标签他其实都是不必要的。 是，里面呢有两句都挺有趣的， M 不需要一队七人足球队，咁同埋呢M 的浴室不用上锁， 即 係好个人，一个人嘅， 係呀，完全係你我自己定义我自己嘅人生，我自己定义我自己嘅快乐咁咋嘛。咁其实小西呢都成日俾人当女诗人嘅一个名啊甚至仲有人问过佢话啊，你系咪因为崇拜西西所以你叫小西，亦都有人问过我咁啊，小西同西西系咩关系啊 但佢自己有冇讲话佢呢个笔名嘅来源呢？ 佢又冇講過喎，好似應該同西西係冇關係嘅，我覺得啊，因為小西係一個都幾酷嘅人嚟嘅，咁大家其實周不時都會喺報章上睇到佢一啲文化研究或者關於電影批評啊，或者係藝術評論嘅文字啦 嚇。不過好似近年又少咗啲啦。 係啦係啦，佢可能因為依家係教書啦，更繁忙啦。 嗯，咁另一首詩咧，我哋要介紹咧就係《太陽跌價計劃》。 太阳跌价计划，小西。如果太阳就此不再起来，谁会开始扣藏于炒卖、遗失、散落于广场的眼泪？有人开始高呼一句口号又一句的口号，直至口号变成了有人开始高呼一句口号又一句的口号，一句又一句的口号，口号变成了口号，口号又再变成了口号。要不要白花油、旅行装方便携带？眼泪都变成了辐射尘，热得佢。听说太阳的市价跌得比楼市还要低，何况眼泪？ 咁其實呢首詩咧，同頭先嗰首詩咧，分別喺97回歸前後所寫嘅。咁尤其呢首詩嘅政治意味更加強啦。咁佢入邊反覆咁樣提到炒賣、口號、高呼一句口號又一句的口號。其實呢度咧，我哋睇到最早嘅對，比如話悼念六四嘅一種質疑嘅聲音，唔係話質疑悼念呢件事，係質疑嗰個形式。到底入邊有幾多係流於形式化呢？咁其實呢首詩喺1997年咧，佢已經係敏感到呢樣嘢啦。咁我都記得有一段時期咧，這個六四燭光晚會都幾低迷下嘅嚇，剩翻萬幾人去都試過嘅。咁近嚟先係話回潮翻啦嚇。好似剛過去嗰個六四紀念日咧，係有180,000人啦。咁但係嗰個時候咧，比如97嘅時候咧，可能香港人咧有啲無暇顧及六四啦。但反而咧，小新呢首詩咧，佢一開始就將呢樣嘢同香港綁埋一齊，就係話遺失散落於廣場嘅眼淚。佢話有冇人會開始購買、收藏同埋炒賣呢啲眼淚？即係好似當咗一個藝術品或者收藏品咁樣。其實呢入邊諷刺意味好強嘅。咁小西可能喺度質疑緊，有啲人會唔會有啲人係利用緊六四做佢嘅資本啦咁樣 嚇。 但係咧，佢成首詩又寫得好戲劇性嘅，你會覺得好似喺一個舞台上邊有一啲唔同嘅演員，有啲係丑角，有啲係悲劇嘅角色，係咁樣出嚟。但係最後咧，對於小西一個冷眼旁觀嘅呢個平時都寫劇評嘅人嚟講咧，佢就會覺得，咦，其實都冇乜所謂啊！呢啲眼淚炒唔炒賣，可能最後都會跌價，連太陽嘅市價都會跌得低嘅樓市，咁更何況係眼淚咧？咁其實喺呢個時候，1997年嘅時候咧，佢諗到嘅係解構緊呢啲價值。 系口号变成了口号啊！口号又再变成了口号， 好荒诞嘅可以讲系吓。但系慢慢咧，你又睇翻，其实小西佢其他嘅诗入边又唔系话完全系虚无咁样去质疑呢啲嘢嘅，咁佢都有佢嘅情怀啊，同埋佢唔能够忘记嘅嘢喺入边嘅。 系呢首就系《太阳跌价计划》，咁下一首咧就系、是、叫做《你只想跟他聊聊》。 你只想跟他聊聊，小西。你一个人走进鞋店，店员一手把你的脚掌握在掌里，他的掌心有微温。你不想浏览皮鞋的品牌，你只想聊聊。他另一只手掌间或闲着，生命线流淌着的液体，似乎有着过浓的腥味。他低下头，把一只瓦色的皮鞋套进你的脚掌，你有点不好意思，脚趾不自觉的在小暗室里搓了又搓。他把绳索勒得紧紧，他把目光移向你，穿过你，直抵云层。你在店中走来走去，店员一直沉默着，你有一点不好意思，无法停下来。 他一直沉默着。你走来走去，无法停下来。你只想聊聊。后来，你还是付了钱，摊开了你的手掌。你只想跟他聊聊。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你只想跟他聊聊就是小西的作品。 这首诗可以说是又温馨又悲凉。其实在小西的诗里面比较少见的。很日常，他讲一个人行鞋店的时候突然间心血来潮的一些遐想。其实这个都不是很过分，他想去试鞋。其实他想试鞋的目的是想跟人家有一个亲密接触。即是个店员会用他的手掌揸住你的脚掌。即是小西其实都挺宅男的。这些全部发生在他脑海。他想象了很多，哇，为什么这个这么所谓冰冷的时代，冰冷的城市，人和人的接触要去到是靠比如去买鞋去试鞋才可以有这种这么亲密的接触呢？于是呢他最后呢他都是没有做到这一切。他没有伸出他的脚掌，而是摊开了他的手掌给钱。 是 亦都冇同呢个店员倾偈， 原本就系只想跟他聊聊嘅。 系啦， 哇，其实呢首诗系1999年嘅作品嚟嘅，即系嗰种宅男嗰种宅法，你觉得而家都好似好适合睇咁样。 嗱，小西肯定唔中意人哋话佢宅男嘅，但系我觉得佢啲诗啊，真系宅男嘅呢、這个极品啊，因为佢好多诗咧，其实我专登冇拣佢嗰啲诗嘅，但我都要提一提，佢嘅诗入边出现最多嘅意象系玫瑰。同埋天使，同埋乐园呢啲意象呢，但系小西佢唔系一个同志诗人，咁即系睇上嚟好似同性恋文学嘅一啲特征嘅，其实吓、甚至佢有一首诗写自己系玫瑰男孩，咁、其实小西佢虽然唔系一位同志诗人，但系当然啦，佢系好支持呢个同志运动啦，亦都系好理解两性。嘅文化嘅角力又好，融合又好，所以喺佢嘅诗入边好自然咁样处理呢啲意象，好似玫瑰呢个意象咧，同埋我爱你呢几个字啊，经常出现喺佢嘅诗入边，但系好突然咁样出现嘅。比如我哋听下下一首好奇怪嘅一首诗，叫《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小西，我是马克思，不要说我一无所有。锁匙留在第七街的街角，玫瑰花都变成了躁动的传单，白鸽在碎石路上散步，我的手稿开始长出了癌细胞，胡椒味的电话响个不停，同志要抽一口烟，一个小孩问我爱还是不爱，我一无所有，我是马克思，我已经很老了，一杯咖啡是三马克，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共产党宣言的录音要29，要为真理而斗争。一支仿古的墨水笔要8马克，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弗洛伊德要99。我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不要说我一无所有。同志一个个的死去，一个小孩问我爱还是不爱，我们一无所有，一杯咖啡是3马克，要为真理而斗争，我已经很老了，不要说我是马克思，同志要抽一口烟，胡椒味的电话响个不停，我的手稿开始长出了癌细胞，白鸽在碎石路上散步，玫瑰花都变成了躁动的传单，锁匙留在第七街的街角，我是马克思，不要说我一无所有，我拥有很多很多的玫瑰，一无所有，我爱你。 嗱，你睇呢首诗呢，咁硬崩崩嘅一个政治题目，但系入边呢结尾又嚟一句我爱你， 好奇怪、啊， 有玫瑰又不断咁出现，喂， 共產黨同玫瑰兩樣嘢係風馬牛不相及， 即係你都好難想象第一句係我是馬克思，跟住最後咩我愛你咯。 係啊，即係其實呢度好好幽默嘅，你會覺得以馬克思點解用依家嘅詞嚟講咁萌咁可愛嘅？點解呢個馬克思？咁佢入邊反覆出現嘅一句話就係、是、啊，不要算我一無所有啊！呢、句就係國際歌入邊。嘅副歌嘛，不要算我一无所有啊，团结起来，乜乜乜咁样嘛。但系咧入边咧啊，好讽刺嘅就系、是，我谂系嚟自咧小西嗰两年咧喺德国嘅经历咧。咁佢会发现咧，佢喺德国咧，你话我一无所有都啱嘅，因为你所有嘢咧，所有同呢个共产党宣言嘅嘢，其实都系要钱嘅、啊。一杯咖啡三马克啦，要个录音买嘅共产党宣言嘅录音咧，要29马克、哦。咁买支笔又要8马克。马克，哇！弗洛伊德仲贵，要99吓，咁、可能《资本论》更加贵啦吓。咁、其实呢啲反讽啦，可以讲系都体现到即系现时代嘅无奈嘅，同埋咧你系去睇翻马克思呢个形象咧嘅复杂性喺入边嘅，唔系一种单纯嘅理想主义，亦都唔系一个单纯嘅共产主义者嚟讲，佢系一个开山鼻祖啦吓。但系喺资本家眼中，佢可能系个敌人啊等等。但系其实咧，佢可能系一个小西揸住啲玫瑰喺度讲我爱你、哦。咁其實咧，佢將呢個好冰冷嘅一啲主義啊，佢還原翻，即係最基本嘅一啲情感。其實呢首詩咧係佢一組詩嘅開頭嚟嘅，咁佢嗰成組詩都係關於天使嘅，其實都係情詩嚟嘅、其實呢度可以講係，我即使係馬克思，我都可以愛你。我即使一无所有，但我有好多玫瑰。 是啊，是拥有很多很多的玫瑰添啊。 啊，可以比喻为后革命时代的爱情啦。 是共产党宣言啊。咁下一首要介绍的呢就是我在他们当中记七一游行。 我在他们当中记七一游行小西。我在他们当中寻找失散多年的朋友。歹毒的太阳在一片黑色的海洋上抽取记忆的盐分，经常在灰蒙蒙的马路上看见一个密密的玫瑰城市，口渴的时候他会记起一句没有终点的歌谣，厨房地砖上那轮轮的水光，慢镜头的手摇线，一切都在旋转的小公园，是你吗？哦，不，这个男子比你苍白，交错的接吻把记忆折叠成忘记，而你在另一个严美的海洋早已离去，这一个海洋一样的城市。他们说他们创造了历史，但那是怎么样的历史呢？有人站在铁甲车前的历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但那是谁的历史？他们往他们处奔去，重复地创造，创造地重复，而你早已离去，在他们当中，我继续寻找一位失散多年的朋友，重复地往他们的深海奔去。 小西写七一呢，好与众不同啊！佢强调紧一样嘢，佢喺七一游行呢，佢更重要嘅呢是寻找緊失散多年的朋友。其实呢个失散多年的朋友呢，我哋可以理解为曾经可能曾经同佢一起六四上街的朋友，或者曾经一起在大学入面讨论緊香港的未来啊，或者讲緊理想主义的朋友。但亦都可能呢是佢自己啊，一个当年的佢，即係所谓无忘初心啦，你去搵返一个失散的自己。但亦都系呢去搵緊一个呢，我又觉得是一个代表緊香港历史嘅可能係一个象征。因为佢入面特别写到咗有人站在铁甲车前的历史。咁呢个历史呢係中国嘅历史啦，六四嘅历史啦。咁呢个六四嘅历史其实呢又慢慢融咗入香港历史。甚至有人讲六四到依家嚟讲呢，对香港人嘅意义仲大过大陆人嘅意义。咁因为我哋每年嘅纪念啊，或者呢个因为佢已经成为一个我哋一定唔会所谓抛弃嘅包袱。即係成日都有人叫我哋抛弃嘅包袱啦，但我哋发觉佢唔系我哋包袱喎，佢哋已经成为咗我哋身体一部分。咁其实呢度讲嘅七一游行，其实七一游行 可以讲是六四游行的一个延续，但是呢它令它更加深化。那这里面呢很感人的就是它会讲到就是这个城市呢是一个蜜味的玫瑰城市，它又会想起一首没有终点的歌谣，唱极都唱不完的，在一个旋转的小公园里，包括埋佢后面盐味嘅海洋，海洋一样嘅城市，呢啲呢都系曾经可以代表到即系一个香港人嘅集体记忆，或者系一个香港人嘅幻象中嘅香港会系点样嘅样。当我哋遗失咗呢啲所有嘅嘢之后呢，我哋点样去揾返佢呢？咁佢小西呢度点出一样嘢呢，喺游行入面我哋可以揾返。 我记得节目一开始之前就提到小西同我哋上一集介绍嘅诗人志峰嘅一啲相似之处啦。但如果讲话不同嘅地方呢，咁李慧堂觉得佢哋最唔同嘅诗风系咩呢？ 不同嘅地方呢，其实一个离开咗，一个留低咗啦。咁其实佢哋唔同嘅嘢喺入面呢，就係、是、其实志峰呢佢有一种即系抽离感，佢会系更加冷眼旁观啲嘅。小西咧，佢都想冷眼旁观，但系会觉得即系佢嘅心啊好柔软，佢唔肯承认呢样嘢嘅。我谂吓，同埋佢写嘅文章，你都睇到系嗰种即系好鲜明啊，或者好硬朗嘅文章嘅。但你估唔到佢诗咧，有时你真系话系一个女诗人写嘅咧。当然啦，我哋咁样谂又系陷入咗呢种性别，即系呢种定位入边啦。但系我只系想讲咧，即系小西咧，我哋有时去睇下佢温柔嘅一面咧，会发觉佢都几可爱嘅。 系，咁我哋今日就介绍咗小西嘅作品啊，下一集再介绍其他嘅新诗啦。拜拜。 拜拜。